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壽命係全世界最長嘅。 係啊，數一數二。 係啊，但係咧，香港人係亦都係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係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是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咧，你就會發覺有啲嘢唔係 add on， 而係你又會慢慢失去。 係。 鄭成功原來就係個平湖嘅千里奔嘅海灘嗰度出世嘅。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湖人嚟。 根本每一個時間都係發生緊自己身上嘅嘢咧，其實我哋係唔知嘅，我哋係唔記得嘅。 美國遊客嚟到香港，當然佢會喺洛克道啊、酒吧街啊嗰度喺度消費啊等等，或者蘭桂坊啊咁樣。但係唔會因為咁樣而蘭桂坊成為美國嘅商人嘅天下。文化旅遊，細度人心。我係劉世良， 我係邝明孫。三不管逢星期一晚8点到9点直播。 好啦，大家又到呢個星期一嘅三不管嘅時間啦，咁呢就今日呢就新聞多囉咁樣，咁有開心有唔開心嘅咁樣，咁就開節目之前呢就好多謝大家聽眾朋友呢，就仲有十分鐘開始呢就已經等定呢個睇直播，咁大家都知道今晚就係講呢個國產007，即係風筒變蘇跑嘅呢個故事。我都話周星馳係香港嘅先知嚟嘅，其實咁一陣間先同大家分享呢啲開心事蹟。咁先講下呢個今個禮拜啱啱過咗個禮拜就三大賊人賊事先。咁第一位嘅呢就遲啲出場嘅，第三位出先。咁呢就係今日呢就網民啊，就喺呢個嘅討論區裏面呢就 post 咗呢個關於黃之鋒被判入獄嘅一個新聞。咁呢就呢個藝人啊，呢個曹永廉啊，就真身 Facebook account 就上去搭爹。咁呢就係話呢就即係希望佢快啲香。咁大家見到呢而家 cap 圖呢第二句呢，咁就係曹永廉嘅呢個回應啦，對於黃之鋒。咁當時呢就有啲網民都懷疑究竟呢個曹永廉係咪佢真人嚟嘅呢咁樣。咁就入去佢個 account 睇下，咦原來發覺係堅㗎喎，因為有好多佢啊同其他藝人影嘅相啊咁樣。咁呢就大家就一齊呢就去蜂擁呢就去呢個圍剿佢啦咁。咁最後尾呢阿曹生就掉低咗一句都同費事同佢啲廢柴嘈啊咁樣。咁呢就呢個飽食軟養咁樣。因為身為一個藝人就去講埋晒啲咁嘅嘢呢，當然呢你話藝人當然有佢嘅言論自由啦咁。但係呢公眾人物呢大家小心啦。呢啲呢就係惹禍啊，惹禍上身嘅明顯嘅例子。你啲咁嘅二打六冇咗大台嗰啲嘅電視劇垃圾劇嘅話呢，基本上就冇人認識嘅其實。咁一係你好似許志安咁喺一個月前就靠同阿呢個鄭秀文嘅婚姻就維持自己人氣足足十幾年。然後再加上同呢個黃心穎嘅緋聞，咁就維持自己人氣過幾兩個月。除非你係呢條橋嘅啫。好啦，而家有第二條橋啦，就係曹永廉呢條橋。發表一啲口戰嘅藍絲言論，咁呢你話你討論黃之鋒應該坐監 fine， 我覺得係咪你藝人你有唔同嘅政見，不過如果你話即係希望佢快啲香咁樣嘅話，把口戰到咁香，我哋香港人理解嘅意思即係希望黃之鋒快啲死，如果係咁嘅意思出自呢個曹永廉把口呢，咁就真係另眼相看啦。一路呢佢嘅即係演藝荧光幕的形象都不是太曳的，好像就拍过这个妙手人心的，好像是吧 ?Lens 知不知道？好像有的，做那些医生仔这样的。不漏都有班中女 fans 啊 ,OL 啊这样。那今天呢就当然啦，这些中女 fans 就是围剿黄心穎的主力。那对于曹永廉这些政治表态的呢就漠不关心的其实。那所以呢就曹永廉今次呢就都是自己冲出来的啫。那我只是摆他在第三位。咁第二位係邊個呢就大家好少留意啦，其實就係一個 Now 嘅新聞主播，人稱呢個靚仔李津先生。咁呢就喺5月19號呢就自己嘅 Facebook 裏面呢就發表咗個 post， 就係咩呢，小弟尊重同志爭取平權，但好多人本身唔係同性戀者，更加同台灣冇乜關係，咁興奮做乜呢，關你乜事呢，請問 dot dot dot。 一樣啦，如果呢句說話出自於我小弟口中呢，或者係 Len 口中呢，都冇咁大鑊。但係出自一個新聞工作者口中，都唔好話恐唔恐同啦，而係嗰種所表現出嚟嘅對國際時事、對新聞嗰種嘅無知態度呢，就簡直係匪夷所思。李津我聽過名字好多年㗎啦，就係、是、新聞報導嘅，我哋叫做讀稿機。果然呢，就表現返出一個讀稿機應有嘅風範，就係冇 value， 冇睇法，甚至對新聞冇興趣嘅。咁下面大家識睇就睇留言啦，睇下李津呢個 post。咁留言咩呢，就係、是、話喂，巴勒斯坦又唔係同你有關，更加同香港冇乜關係，你關心嚟做乜嘢呢，請問多多多。咁有人又話喂，中美貿易戰又唔係同你有關，你關心嚟做乜嘢呢，請問多多多多多。嗱，呢個就唔係恐唔恐同咁簡單，而係你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台灣一個華人嘅社會通過呢個同志平權嘅一個重要嘅法案。就算你係異性戀者，你係同性戀者，我覺得呢個 irrelevant， 因為呢個最重要，呢件新聞本身嘅 value 係咩呢，係喺一個嘅華人嘅社會嚟講呢，係一個 breakthrough 嚟嘅。因為華人社會普遍嚟講對於呢個同志成家或者是同性婚姻是保守，而香港呢亦都是在一個即是爭拗的當中。所以他身為一個新聞工作者而不明白這件事是有香港的一個 relevance， 即是一個背景在裡面，而是竟然就好像變成是那些 share 這個新聞或者表達支持的人是一種同性戀者才會支持同志平權，這一種看法才恐怖。你說出自於呢、這個嗰啲廣福堂啊，咩許志安啊，嗰啲咩聖吳嗰個牧師啊，恩福堂啊，呢扎口中呢，你都覺得你唔贊成到，你都知道點解，因為嗰班爺 L 呢就係呢個反對同志婚姻嘅。但係出自李津把口呢，我唔知佢係咪阿 Sammy 同埋阿許志安同一個教會㗎啦。如果係嘅話，就真係除咗恭喜佢都唔知有乜好講啦。我想問下聽眾，知唔知李津仲有冇做緊呢個新聞報導員㗎？仲有㗎，喔咁真係恭喜埋撈添喇，我覺得即係呢個李澤楷就真係心慶得人啦，真係。好啦，第二位就係呢個李津，咁第一位係邊個呢，咁樣估都估唔到呀。香港有一個掌握香港命脈首號權傾朝野人物，竟然啊就係呢食咗誠實豆沙包仲勁過呢個叮当里面的，或者是整蛊专家里面周星驰那个秘密武器诚实豆沙包，就是这个中联办主任黄志文和这个港区书记，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个书记黄志文。那么就在这个中联办的开放日里面呢，就是玩什么，不是玩 SM 啊，是玩扯线公仔，绝了，你说想都想不到啊，真是。大家已經在講緊，自從上個禮拜中聯辦 call 曬成棚建制派嘅頭目，大家入去訓話，接受呢個中聯辦訓話，要佢哋全面訓身，支持將呢個送中條例直上大會，全部就一班咧走狗奴才嘅模樣入去，然後咧走狗奴才嘅模樣出翻嚟。咁大家都睇到呢一個就係中聯辦幕後佈局嘅一個把戲，英文政治學嘅修辭我哋叫做 puppet master。木偶師就是咁嘅意思啦，就係幕後匿喺幕後操弄香港政局嘅意思，就係 puppet master。 好啦，呢個黃志文慌死大家唔明白，就喺呢個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合辦聯絡處嘅與眾同樂日裏面公然上映呢個木偶戲。咁當然隔離見到一個好似嗰啲大廚啊，喺上海菜館煮扇糊嗰啲，應該係吳秋北嚟㗎嘛，嗰個樣係。咁捉住嗰隻就係好似有馬騮，係咪應該係隻馬騮啦，穿著紅色底褲嘅馬騮，呢、這個仲唔係高級黑。我估實際上係調轉咗嘅，如果睇個 PV 呢個木偶戲大家都知啦，隨時呢就係嗰個木偶呢先就係個真人嚟嘅，個真人可能係木偶嚟嘅。我覺得呢個吳秋北呢個木偶戲裏面呢，嗰隻馬騮先係吳秋北嚟嘅，穿著紅色底褲嗰、那個吳秋北嗰個呢，其實就係黃志文控制嘅木偶嚟嘅。嘩，你話幾咁勁呢，即係話呢張潛力圖我話俾大家聽呢， Lens 就話連改圖都慳翻，的而且確係啦。大家以後都唔使改圖啦，大家只要將黃志文下面嗰、那個應該係福建漳州木偶嚟嘅，如果冇睇錯，就係咧嗰個福建木偶嘅樣子貼咗阿林鄭嗰個圖落去，咁就搞掂啦。所以我都話咧，就係共產黨嘅品味啊，無人能及嘅，即係畫公仔咧，畫埋條腸都唔夠，係要畫埋條毛，仲要畫埋嗰啲兩頭尖嗰啲毛落去咧，先至夠精彩。畫公仔要畫埋條毛，就係話明明你已經係木偶師，匿喺特區後面操控林鄭月娥，啊，竟然你喺幾日之後就上演木偶劇。如果我係林鄭月娥，睇到呢張相嘅話咧，我第一時間乜嘢都諗唔到，就係自殺嘅啫。因為呢個就係公告俾香港人聽，我先至係特區真正嘅揸 fit 人，就係特區黨委書記啦。諗唔到咧咁啊！我都話幾重口味嘅都會諗到，其實包括曹永廉呢啲咁嘅叫啊。呢、這個黃之峰唔好快啲去鄉，係嘛？希望你快啲鄉呢啲咁嘅説話。李津台灣同志通過關你咩事啊？又你又咁興奮做乜嘢啊？呢啲咁樣嘅言論咧，嗱有陣時咧，你話出自於傅振中啊、李思煙啊，大家都冇乜所謂。但係出自於一個形象討好、自覺好靚仔嘅新聞報導員咧，咁我覺得咧就係、是。只有反映到一樣嘢，我覺得其實李津是同志嚟嘅，通常都是咁嘅。如果睇呢個西方嘅電影咧，嗰啲恐同最犀利、攻擊同志最犀利嗰啲，其實可能係同志嚟嘅。咁咧就嗱，呢、這個就係笑片嚟嘅啫咁樣。咁啊，今日翻嚟咧，主要就係講一宗大新聞嘅。Before 呢個大新聞之前咧，就要講下咧，都要講下呢個送中條例嗰個最新發展。咁呢就李家超呢就講咗呢就會喺6月12號呢就會直上立法會議讀。咁呢就個後果會係點呢，我相信就泛民嘅議員呢都會千方百計呢喺直上立法會議讀裏面去阻撓。但係呢個就係 between 呢呢個6月到7月1號遊行，我就希望泛民能夠提早將7月1遊行提早同佢一鑊曬冷啦，我覺得。都打㗎啦，我上次上個禮拜都講咗啦，其實都大家都真係要打㗎啦。黃志文吹雞目的只有一個，第一就話呢個係習近平全國公安會議講話精神嘅傳達，攬咗上習近平嘅身嗰度，唔係林鄭月娥自己嘅個人行為，即係話個黨全面為林鄭背書，仲要政治過硬。政治過硬嘅意思就係話要求所有建制派公開表態，包括特區政府官員公開表態支持送中條例。咁第一個彈出當然就係民望最低嗰扎啦，包括陳茂波啦咁。咁表態先後次序呢，我估就係睇民望嘅啫，民望越低就會越率先去表態支持送中條例嘅，因為佢哋冇嘢好靠，就係、是、靠咩呀，靠奶共，咁所以呢就一定會排住隊呀出嚟。咁直上立法會嘅話呢，咁究竟會有啲咩議會程序、議事程序呢，我相信就泛民自組織嘅公信力將會消光㗎，因為陳維安亦都會呢繼續呢用一種嘅偏私偏幫嘅態度呢，是會阻撓泛民提出的所有議會技術程序所能夠阻撓到這個法案恢復二讀和三讀的一些的手續。所以我自己亦都建議呢，就是6月12號之前民陣要立即進行這個的大規模的遊行示威，甚至呢就有組織審議恢復二讀當日直上大會當日的行動。咁呢件事就轉彎嘅餘地呢就唔係香港協商㗎喇，我覺得已經。咁點解呢，就係、是、我今日我喺蘋果日報寫咗一篇文章，就係話習帝反西方送香港中。咁呢件事已經進入咗中美鬥爭嘅 agenda 裏面。本來啦起初究竟係乜嘢原因呢，我唔知道。當初好多人估計就係話一個同美國台北嘅謀殺案有關，當時我都唔相信㗎喇，我覺得已經。我覺得林鄭係冇咁大嘅政治能量去牽動一個香港中國、香港同中國、香港同西方嘅關係，一個咁大嘅政治風浪，佢為咗一個陳同佳案。如果你話係佢執意自己一個人為咗陳同佳案去申冤、為公義咁樣去做咧，呢個人炒得㗎啦，其實即係話咧，等於霸凌案一樣，幫間公司對沖對賭，然後咧一 Q 國，連間公司都輸埋嘅啫。咁兩樣事打一樣都死嘅，其實。咁而家實際上，我覺得越嚟越似係咩呢，點解要喺呢段時間做？點解偏偏係要咁急做？完全同陳同佳案冇關㗎喇，我覺得已經係。呢件事係中美鬥爭裏面 雙方用香港作為籌碼角力的一個情況，在現階段來講已經是的了。我覺得首先就是美國那邊，我之前我都講過，其實今次 Donald Trump 上場之後一路推動對華強硬，包括懲罰這個中興、華為，到今日正式 Google 宣布制裁這個同華為斷絕這個生意往來等等，背後都有幾大的這個對華強硬派的智庫和頭面人物的一個就是來自 Hudson Institute 赫德遜研究中心的智庫，咁佢嘅主任呢就係、一個嚟自前中央情報局嘅資深情報專家，就係、呢個Michael Fusbury， 咁係一個情報專家，亦都寫咗一本書，就係、講中美嘅百年嚟嘅關係發展，就係、叫做百年馬拉松。咁大家一定要睇嘅呢本書，就係、如果你要明白美國今時今日對華政策嘅基礎係嚟自邊度呢，呢、這個 Fusbury 呢本嘅百年馬拉松呢就係、個起步點嚟嘅。咁而副總統彭斯呢亦都係選擇喺 Hudson Institute 裏面呢就發表咗一個回顧，自從辛丑呢個八國聯軍之後，義和團之後，中美關係嘅發展，最後尾結論就係我美國幾時欠過你中國人，點解你而家要咁樣。咁呢成篇嘢嘅演辭呢其實主要都係根據呢個 Fusbury 嘅書，百年馬拉松嘅書嘅內容演繹過嚟嘅。咁呢個就係第一個，就係所謂對華強硬嘅基礎啦。咁第二個重要嘅人物呢就係、曾經係代表呢個路透社同埋華爾街日報駐北京98年嘅記者呢、這個Matthew Pottinger 博明，咁就係而家嘅亞太事務嘅主任。咁呢個人本身呢對於中共係相當之反感，因為佢做記者嗰陣時呢採訪好多不受中共歡迎嘅人物，就俾公安扭打等等。咁之後呢佢就受辱之後呢就去投考呢個軍隊，不斷呢就喺長城跑步。跑步嘅目的係咩呢，就係令到自己嘅體能呢符合海軍陸戰隊嘅要求。咁呢就收尾果然呢就係成功考入去呢做呢個海軍情報官。咁而認識咗呢係弗林，弗林就係喺克林頓喺呢個 Donald Trump 政府裏面呢曾經一度呢相當重用嘅一個嘅官員。咁呢弗林呢就同呢個博明呢就係、一齊聯合撰寫一啲嘅情報嘅報告俾美國政府軍方嘅情報報告。咁所以呢就今時今日博明上台同呢、這個Fusbury 呢啲同過去我哋所講嘅彈頭專家，彈頭專家即係嗰啲學者型嘅所謂中國通呢係完全另外一回事嚟嘅。佢哋係情報官員出身，有啲係第一手住喺北京嘅記者，直接接觸過共產黨中共嘅運作嘅方式。咁當然呢亦都有呢個大肥佬啦，國務卿蓬佩奧啦，咁就李柱銘喺美國會見過嘅呢個 CECC 嘅麥高文啦，麥高文民主黨嘅呢個眾議院即係CECC嘅主席啦，同埋議長波洛西啦，咁就亦都有呢個共和黨外交事務委員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嘅事務嘅主席呢、這個 Ted Yoho。嗱呢扎全部都已經表咗態㗎啦，咁我相信表完態之後就到美國政府同埋 Donald Trump 可能會有更進一步強硬嘅表態，關於香港嘅送中條例。咁而中共就好簡單嘅，好多人就話你美國一表態佢就更加強硬冇得褪，呢個係傻嘅。其實永遠都攞嚟講就係話你唔好去將香港問題國際化，呢、這個經歷過1989年到而家呢已經聽到厭曬㗎啦。其實中共驚嘅只有外國勢力，好多人就話你只要唔好搞彎個關係呢，咁呢就中國就係萬事有商量，才不會。當佢推出呢樣嘢嗰陣時候，佢就根本預咗唔會同你商量㗎啦。大家諗下20日諮詢期佢係咪同你商量，而家講嚟講嘅話5月提出到而家上唔到去審議，只不過係一個月就已經急到咁啦，係要破壞曬過去所有審議重要法例嘅一個規矩，就係呢法案委員會都唔成立，直上呢個大會。你諗下啦，係乜嘢原因令到政府要咁樣做呢？我唔信係因為陳同埃街案，你林鄭月娥你對住個鏡自己發誓，大佬你聲稱自己係天主教徒，將來係有審判嘅，我覺得係。你話今日點解咁急係因為陳同佳案，你敢公開講咁樣講大話，作為一個特首已經失去咗一個最基本嘅一個條件，就係誠信。好啦，我覺得呢個背後中共報嘅呢個局嚟，而家林鄭搞唔掂啦，呢個木偶師就黨委書記就出台，就將呢個特區市長就劈埋一邊，所以你見到 林鄭月娥靠邊站唔使再出聲啦，就由中聯辦去操盤。當初選舉嗰陣時候，大家記唔記得林鄭講過咩呀？就係話唔使中聯辦去拉票，係咪？除咗冇誠信之外，呢、這個人係周而復始，其實是一個 compulsive liar， 一個強迫症講大話嘅人，見到人講人話，見到鬼講鬼話。好啦，今時今日 ，OK， 你話中聯辦關心，咁點解中聯辦關心到一個地步係要立法會箍票呢？由左部、黨部、中聯辦提出直上立法會，呢、這個唔係純粹中聯辦關心咁簡單。關心你可以表達啊，我係支持，發個聲明講完。今次實際上就係咩？係中聯辦幕後操盤，就係由呢個黃志文木偶師企出嚟，而林鄭就係變成嗰個開放日裏面嗰個漳州木偶啦，係咪？要你東就東，西就西，舉腳就舉腳，抹比就抹比。呢個就係香港嘅政治現實，大家認清楚啦。好啦，呢個政治現實目的係咩呢？就係當中美六月去到呢個嘅集侵會，有可能係貿易戰裏面達成協議嗰陣時呢，香港問題就一定呢就係成個貿易戰談判裏面嘅其中一部分。因為你對付我華為，我今日嘅報紙嘅講法就係你做初一對付我華為，我就做十五對付香港。呢、這個就好悲哀，我覺得香港竟然口口聲聲喺一個即係大愛包容香港同胞嘅政權裏面係成為懲罰西方嘅人質，即係話呢個係一個油餅仔翻到嚟後母呢度，係咪？我想俾啲顏色你睇，對付呢個油餅仔係點呢？就係、是、呢個以前粵語長片裏面嗰啲嘅陶三姑啊嗰啲啦，後母啊、羅蘭啊嗰啲咩呢，搣手臂啊，仲要搣手臂內側啊，攞煙頭辣啊呢啲咁嘅嘢啦。而家就用呢啲手法嚟對付香港人。好啦，西方我喺上個禮拜已經講過啦，喺星期二嘅奪命鬧鐘裏面 ,Foreign Policy 出咗一篇長篇嘅文章，佢話而家球其實喺西方呢度，究竟應唔應該制裁香港。我覺得呢個已經係 on the agenda， 喺西方嘅特別喺美國嘅外交政策裏面已經係進入佢哋嘅 agenda 裏面啦，係咪要制裁香港。如果你繼續令到香港，林鄭月娥你諗返轉頭呢年紀嘅角色係咩？佢係將香港綁上去呢個紅色戰車裏面，成為中共反西方嘅馬前卒。你睇下馬海事件，嗱你話 DQ 民族黨，一去到咩分裂國土、港獨呢啲冇話可說，一定要做等等呢啲咁嘅嘢，我都可以話情有可原。當然我唔贊成，不過當中共壓到落嚟，你好難 say no。但係馬海事件，我想講呢、這個根本上就係成個省反西方嘅姿態。你係香港表現出一種過去我哋食四方飯係嘛？大家全世界嘅人嚟香港做生意，嚟香港投資無任歡迎。馬海事件嘅惡劣程度遠超過民族黨事件，驅逐咗呢個 FCC 嘅副主席馬海之後，再返嚟連旅遊簽證都取消埋。邊個決定？我話俾你聽，就算你話中聯辦決定都好，你林鄭月娥有冇揮過呢樣嘢？當年我成日都講2008年京澳之前，米亞花露嚟香港 FCC 演講，關於呢個制裁中共杯葛奧運，點解？因為呢個南蘇丹達富爾地區嘅軍閥混戰出現人道主義危機，而當時提供軍火俾南蘇丹嘅軍閥嘅就係中共，當時中共切口否認，然後話呢個米亞花露嚟呢個煽惑人心。大家睇下何志平案裏面揭露出嚟嘅資料係乜嘢？提供俾南蘇丹軍火嘅就係呢個嘅中華能源基金會有份參與。所以我就係話有果有因，但係嗰陣時都冇去到一個地步係要驅逐 FCC 嘅負責人出去。當時係直接唔係講緊特區事務喎，當時係講緊咩？是講緊制裁京澳啊，講緊逼呢個史提芬史不保辭去北京奧運會嘅創作總監呢個角色，咪阿花露嚟香港游說嘅呢樣嘢。所以我就話時勢日，你睇到而家個情況已經去到咩呢？就係香港自動林鄭月娥係比起我話比689更賤係咩呢？689就打嘴炮擦存在感，林鄭月娥係有意識地將香港綁上去呢個北京反西方嘅紅色戰車裏面。好啦，而家香港人就全部同佢攬炒㗎喇，都唔使諗㗎喇。我覺得今次唯一有機會 stop 嘅只有 Donald Trump， 就是在中美貿易談判裏面跟習近平說 stop， 叫他停止這件事。會不會呢，中國就憑空 create 一張 Trump 卡出來，就是說如果你要，你就要作出其他的讓步。這個就是中美談判裏面我們所說的一個博弈的遊戲。我一直都不明白為什麼在去年美方在那個 CECC 的報告，即是每年根據這個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他們要提交由香港的領事館交給國務院的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然後再給美國國務院提交給 CECC。 CECC 就是 Council Executive Committee on China， 即是一個的行政機關和政黨之間關於中國事務的一個委員會。咁呢個召集人就係 McCoven。 咁裏面呢，去年 CECC 已經嚴厲批評香港嘅自由同埋自治嘅情況，而呢、這個出嚟嘅報告書亦都係唔客氣嘅，對於呢個一國兩制嘅實踐嘅情況呢，美方係表達咗不滿。點解咁嘅時候佢仲會搞呢個修訂逃犯呢？當初我以為佢咪傻呀、柒呀等等呢啲咁嘅嘢，原來唔係，我覺得係有意識而為之。我嘅睇法就係、是到今日黃志文的出動，整個黨的宣傳機器出動，還有要6月12日直上，你就看到了。不會是因為陳同佳案，絕對不會。我相信任何有常識的人都會覺得，為什麼政府會付出這樣的政治代價去為一單命案？香港的政府決策是不是去到這麼民粹的地步呢？絕對不是，我覺得。只有政治的原因，他才會去到這樣的咁粗暴而不計成本、不惜代價嘅地步嘅啫，係絕對唔會因為一單案，或者好似李家超整起條死人李鵬眉咁樣喺度講，如果你係死者嘅家屬點點點，今日仲講緊呢啲撲街嘢，係咪想車巴嘅你話？一定係唔會嘅，一定係唔會因為呢啲咁嘅所謂仁義道德嘅嘢。只有一個原因，係因為一個人，嗰、那個人唔係陳同佳，係因為習近平，係因為習近平。香港已經綁上呢個反西方嘅戰車，已經唔係始於送中條例，整個反西方的運動裏面呢，就是似什麼呢？似1949年之後的上海。今天我寫那篇文章就是講出1949年之後的上海曾經是亞洲第一金融中心，當時未到東京，香港更加不知道在哪，然後結果1949年跟著中共的崛起，取得中國的政權之後，然後在短短10年之間完全消失，在整個亞洲的國際城市和金融的版圖裏面完全消失。所以我說估不到田北俊的伯爺和唐英年的伯爺在上海70年前衰了一鑊，70年之後輪到他們又再衰一鑊，就是這個意思。好了，這個反西方的戰車呢，香港未來是不會有運行的。所以你見到林健鋒賣樓是有原因的，為什麼賣完樓才賣港嘛，可以，因為無後顧之憂嘛，錢袋咗啦，係咪利用樓市最好嗰陣時候賣完樓啦，跟住去賣港，無後顧之憂，賣完港咪撇囉。喂，同大陸嘅羅官係冇分別㗎，送咗香港嘅利益去之後，跟住咪自己撇囉。好啦，呢、這個咁嘅狀況呢，我覺得只會越演越烈，就算送中條例過唔到或者過到之好啦，即係話23條會上馬，我覺得亦都會有大量針對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嘅一啲嘅動作出現。你而家見到啊，點解三聯商務中華中聯辦下面嘅零售書店同埋出版集團會咁惡？兩間博物館，文化博物館同呢個歷史博物館嘅書店，香港民營書店十幾年唔俾做，要判俾三聯商務中華下面嘅商務做，即係由中聯辦直接經營嘅書店去做。好啦，琴日台灣出版社出聲啦，有一本書是關於劉少奇作為這個中間人，其實他是這本書的講法，作者就說劉少奇是國民黨的間諜來的，同王光美都是。那這本書呢，竟然呢香港最大的一個發行商就呼之欲出的了，都是三商中，就不進貨不入貨。那大家即是八成的零售書店裏面呢，就見不到這本揭露劉少奇面目的一本書了。當然你話喂，我直接喺博客來訂過嚟啊，或者上二樓書店聚賢啊、樂文啊、田園啊嗰度買。咁但係呢，佢就限制咗你 reach 到嘅人，影響嘅範圍就會相對呢狹窄咗好多。呢啲嘢就基本上我哋以前會嘈，但而家已經去到大家甩曬、滑曬牙，去到一個習以為常嘅地步。 已經是無日無之。你望翻轉頭呢幾年來香港的變化，唔單止我哋嘅特區行政長官去到外國，我都話以前曾蔭權去 World Economic Forum 係可以同拉加德一齊發表演說，而家係冇呢支歌仔唱好耐。到2012年呢個嘅689去訪問，只可以見到紐約市長 Bloomberg 彭博，然後呢跟住呢就仲要喺間玻璃房嗰度一個傻仔咁樣喺度等人經過，然後入去傾幾句啦咁樣擺明落裡面。好啦，到而家林鄭月娥本來以為港英政務官好啲啦，啊結果去到呢個世界經濟論壇有講嘢㗎，冇人報㗎。不過跟住陳茂波除咗匿埋寫網誌，我都唔知佢做緊乜嘅呢個人，係咪外訪就返大陸，呢啲唔係叫外訪嘅大佬啊。香港喺國際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城市，在國際傳媒裏面出現的頻率有多少呢？除了遊行示威之外，除了反送中、劉曉波這些之外，有沒有好東西出現過在國際傳媒裏面呢？沒有。然後這班人竟然就是沾沾自喜在這裡，仍然覺得自己呢揸緊這個紅色戰車跟這個西方呢拼下去呢，那就怎樣了？以往為什麼公務員不會這樣做呢？是因為他們覺得香港他們 serve 的就是他們 career 的最後一站。不過自從呢個秃鹰你睇到嘅，秃鹰反佔中有功，就出任呢個嘅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大家會話喂，呢個唔係一個受薪嘅職位，但係呢個係一個榮譽。第二，大家都知道呢啲嘢揸住之後就可以全國周圍去，大把地方嘅啲省市領導招呼飲飲食食呢啲嘢，嗰種虛榮啊！對於一個曾經掌權的人來說是比錢更加重要的，其實那種是一種叫做權力的春藥，那種虛榮。為什麼那些白頭佬、任志剛那些退而不休，就是這個原因。為什麼？因為吃春藥嘛，要而最喜歡就是將自己的 second career， 就是中共最喜歡的，就是給這些權力的春藥你吃咯。好啦，之後即是說李家超、林鄭月娥、陳茂波這一大堆人，在他們的香港仕途完了之後，中共會 provide 第二個仕途俾佢，包括可能喺國家嘅一啲要對外嘅組織，或者係咧擺出嚟做花樽嘅組織。咁佢哋今時今日做嘅嘢咧，你話唔係為咗個人利益，係為咗乜嘢咧？我想問一下，你賣港都有個動機噶嘛？個動機咩？你見到喂曾偉雄一離開政府之後，即刻批佢咩啊？他在袁秋的屋企的家族企業裏面做策略師，什麼策略啊大佬？鎮雄機器跟警察的工作有什麼關係呢？那個擺明就是一些延後的利益。跟住在這個香港大的地產公司下面的這個的巴士公司做非執董，又拿多一塊，現在又再拿這個的中國的全國的禁毒委員會的副主任，自然這些的利益大把來，即是說將來李家超只要繼續這個李鵬八字眉講多幾句，捱到6月12號之後，仕途一片光明。所以我就說這個就是賣港的原因，其實沒那麼複雜的，這個世界人性的 manipulation 呢，不是一定是醜聞啊，不是一定是很多人講那些的性侵啊或者什麼東西的，不一定是那些東西的。其實很多時候其實現兜兜就是利益和什麼權力的春藥，一種接近權力的亢奮，這件事是比錢更加重要，特別你看任志剛身上就看到了。我們先休息一陣，先這一節回來就講一下今天的主菜了，就是這個華為究竟是不是一個相機的牌子呢？ 這隻呢是台灣惠民芒，它是經過農藥檢測的，即是不含農藥，是用有機肥料灌溉的，有機生果來的。而且呢和吕宋芒不同，吕宋芒其實你看到綠的生果運來那裡牛熟的，那質感呢是芒果的質感來的，和那些蘋果芒是不同的，我是芒果的專家來的，但它又帶有一些蘋果的香味，和那些蘋果芒就完全不同的。現在可以在網上或者門市就訂購的，你查一下網上，那些人賣很貴的，這些550元，我們呢就399元。